在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鲁巴。塞罗塞罗的塞 塞罗的塞罗塞